代闻名。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连接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一腔热血，一次飞行，为何造成潘国定与妻儿30年的离别？ 时间在逼迫他赶快做出一个决定。 青春靓丽，聪颖勤劳，新中国第一批空姐如何走向了历史舞台？ 这一天是姑娘们第一次试飞客。 中国机长，中国空姐怎样创造了新中国民航事业的腾飞？档案为您讲述，为祖国而飞。 一架飞机，一腔热血，潘国定机长一生的执着。为了新中国的强大，他与妻儿阔别30年之久，再见面已是老泪纵横。青春靓丽，勤劳聪慧，新中国的空乘队伍从无到有，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空姐。新中国的民航事业与祖国共同腾飞，一代代机长，一批批空姐，历史将记住他们的名字，蓝天将留下他们的身影，因为他们曾努力地飞过。1949年11月8日，深夜时分，香港九龙地区微风阵阵，灯光点点，显得格外的静谧。一座2层洋楼内，一名中年男子披着黑色毛呢大衣，在房间里焦虑地来回踱着步。潘国定梦寐以求的，因为他一直渴求的便是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然而一边是自己的祖国，潘国定最终做出了选择，为祖国而飞。 1949年新中国尚未成立时，尽管中国大陆大部分城市已经得到解放，然而在内战战火的绵延下，国民党中国航空和中央航空的航线迅速萎缩，两航在上海的基地相继转移撤退到香港。撤退至香港后，两航的生存空间又受到港英当局的打压，内忧外患加之新生政权的感召和爱国心的驱使，终于促成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1949年11月9日清晨，10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与2架中央航空公司飞机相继从香港启德机场呼啸起飞，在脱离了塔台视线后，掉头向北京和天津方向飞去。除了1架降落在北京机场，其余11架全部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这张珍贵的照片是两航起义北飞人员的名单，在这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以及机长潘国定的名字。参加起义的几千名航空公司的员工在出发前也签署了全体员工起义宣言，里头只背的宣言后面 跳动的是一颗颗热切投身于新中国民航事业为祖国效力的心。许多两航起义的亲历者们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旧是激动不已。 1949年11月9日中午12时15分，机长潘国定及其机组驾驶的 CV-240 型空中行空 XT-610 号飞机，搭载着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以及吕明、查一平等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理领队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李克农、刘亚楼、王炳章、罗清长和钟志斌等领导及有关人员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起义北非人员。 参加北非起义后，潘国定和家人说好自己先安顿好了之后再将他们接过来，然而造化弄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飞竟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两航起义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输送了人才队伍，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无疑是新中国走向腾飞的起点。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一事件做出的高度赞。这是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祝贺两航起义成功发来的贺电，里边是这么写的：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同一天，周恩来总理也致电勉励两航起义人员，是这样写的：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可以说从1949年11月9日起，新中国的民航事业起飞了，随之而来一个新兴的职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乘务人员，人们又亲切地称之为空姐。只是新中国空姐与民航的约会却整整迟到了6年。 两航起义中，潘国定机长驾驶的空中行空 CV-240 型 XT-610 号飞机在1950年7月29日下午接受了命名仪式。这一天，空中行空号停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机身上漆有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北京两个大红字，这意味着空中行空号正式更名为北京号。 更名为北京号意味着潘国定与自己再熟悉不过的空中行空号又一次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在那里，潘国定机长将再次创造新中国的历史，而历史的机遇便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民航局计划开辟最早的两条航线。这次潘国定的角色成为了航线的拓荒者。 1950年7月31日，潘国定驾驶着刚刚更名后的北京号从天津张贵庄机场起飞了，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广州。经停汉口后，北京号顺利而平稳地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8月1日上午，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的首航典礼上，红旗飘飘，人声鼎沸，举国上下都为这一庄严的时刻而欢呼。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开航。 按照计划，北京号将在开航典礼结束后开始执行返程航线的飞行。起飞前，机组成员在广州白云机场留下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图片，就是这张。 机组成员背后就是执行开航任务的北京号。 那时候的飞机客舱体积狭小，只能容下十几二十几人，与现在能容下几百人的空中巨无霸是无法相比的。七名成员中，右起第三名就是机长潘国定，另外几名男性机组成员分别是副驾驶张兴忠、机械员谢国胜、报务员卞磨然和顾厚模。值得注意的是，飞机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女性的身影，这便是新中国民航首次亮相的乘务员丁伟和陆素莲。 穿的就是原来做洋行服公司的衣服，热天的衣服，一帽子衣服，鞋子没有穿，本来穿高跟鞋没有穿，穿了皮带鞋。 潘国定或许没有想到，投奔新中国的自己再次与远在美国的妻子儿女们见面，竟然是时隔30年之后。那时潘国定是中国访美代表团的成员，妻子是去迎接的美国华侨，两个老人流着眼泪，15分钟里一句话都没说。这是他们分别后的第一面，也是这辈子的最后一面。另外一条天津起飞，经武汉汉口抵达重庆的去程航线，由中航的 C47 型 XT139 号飞机承担飞行任务，机长是秦永堂，该航班同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至此，新中国民航诞生了最早的两条航线，天津至武汉汉口至广州航线，以及天津至武汉汉口至重庆航线。中国的民航事业跨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这印象很大，而且我自己很光荣嘛，第一班飞机嘛，是吧？当时是这样子想的嘛，是吧？很光荣嘛，这个任务给我。 只是这时空姐的出现只是昙花一现，两航起义后，最开始有少数几名起义空姐投身于新中国民航的建设，不久之后就全部停飞了，有的改做地勤工作，有的转行做了其他工作。丁伟和陆素莲从81开航以后也没有再担任过空中乘务员。 新中国民航创业的日子极其辛苦，由于物质条件简单，航班上并没有配备空中服务员，飞机上的服务便由机组里负责杂物的小伙子来担任。遇到有重要的专机任务，就从地勤人员当中临时抽调担任空中服务员，杂物的小伙子来担任。遇到有重要的专机任务，就从地勤人员当中临时抽调担任空中服务员。这种情况持续了5年之久后，中国民航局才开始招聘第一批乘务员。考虑到民航乘务员的工作性质，此次招收乘务员工作一律由北京市各中学推荐品学兼优的女生，而不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考。 1955年，中国民航局迎来了第一批乘务员，共18个人，他们当中有2个人来自民航局机关，其他都来自北京市的中学。这些姑娘的年龄大多只有18、19岁。1955年11月的一天，这群青春靓丽的姑娘扎着麻花辫，穿着花衣服，来到当时位于王府井的民航营业处报道，他们将在这里接受最基本的乘务训练。他们的到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新中国第一批空姐诞生了。 在这里，这群姑娘们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学习训练，她们吃住学习都在民航局售票处后面的大院，朝夕相处下来，她们的感情日益深厚起来。在这期间，她们按照年龄大小姐妹相称，这就是著名的空中18姐妹。18姐妹们学习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飞机乘务礼节、站立行走姿态、配备服务用品以及历史地理知识等等。 半年后， 完成了学习训练的姑娘们终于要毕业了。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们又按照年龄大小在宿舍楼前站成一排，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他们当中有12个留在了北京管理区，王少琴、宋淑敏到了广州管理处，李淑清、婉约恒去了重庆管理处，陈淑桦、孔宪芳则到了最远的新疆管理处。 历史将记住他们的名字，蓝天将留下他们的身影，这群姑娘将以空姐的身份亮相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王竹豹是18姐妹中的一员，她从民航局毕业后第一次执行的任务就是从北京到上海，那时她没有师傅带，飞机上只有她自己一名乘务员，而且当时飞机上的热水都是用暖水壶提上去，用笤帚扫机舱、打扫卫生间，这些都要求乘务员自己动手干。无疑，这对于没有任何乘务工作实战经验的王竹豹来说，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心理上，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的首次飞行体验，现如今回想起来都犹在眼前。 刚刚走向空乘岗位的空姐，面对专机服务的高标准、高要求，将会做出何种应对？开辟新中国航线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 81开航后，开辟更多的国内航线，成为了中国民航航空事业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刚刚走向空乘岗位的空姐，面对专机服务的高标准、高要求，将会做出何种应对？开辟新中国航线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 81开航后，开辟更多的国内航线，成为了中国民航航空事业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一个人头一天把卫生搞好，第二天上了飞机再加加工，最后就在门口，都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来迎客呀、送客呀，这样。那么当时就想，总是脑子里不停的老在想是非的那种情况，那怎么站起来呀？怎么拿这个杯子给旅客送水呀？老怕到时候摔倒了，这个杯子都扔在地下了怎么办呢？就非常胆怯。 1957年1月的一天，18岁的王竹豹正在客舱内准备着打热水、卫生检查、物品准备等工作。别看他小小年纪，此时已经拥有了1年的乘务经验，他对于乘务工作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紧张青涩，而是显得游刃有余。但此时王竹豹内心还是不免有些忐忑，因为这一次他执行的是专机任务，乘坐飞机的是他当时连做梦都想见到的周恩来总理。当时飞机起飞后，客舱里出现了一段不太和谐的小插曲。周总理当时正坐在座位上专心地阅读文件，整个机舱安静有序。但是不一会儿，王竹豹就注意到总理几次将目光转移到了茶杯上，他连忙走到一边观察。这时他才发现，放在桌子上的茶杯与飞机的颠簸产生了共鸣，茶杯与杯托之间发出了嗒嗒嗒的声响。为了不影响机舱内的安静氛围，打断总理的工作思路，细心的王竹豹找来了一小块毛巾垫在了茶杯与托碟之间。杂音消除，总理赞许的目光让王竹豹更加意识到作为一名空中乘务员的骄傲，如果说打扫卫生、检查物品、拎水倒水这些繁杂的工作考验的是空姐的体力上的支出， 接待贵宾、处理紧急事务，对他们来说则是心理上的考验。然而，无论对于空姐还是飞机驾驶员，或是其他的机组成员，最基本的困难，其实还是飞机在空中的颠簸。如果了解二战历史的观众，可能听说过驼峰航线，它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西起印度，向东进入中国的云南和四川。驼峰航线始于1942年，终于二战结束。 驼峰航线全长500英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至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几乎是当时主要装备机型的最大飞行高度。航线中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 地理环境如此恶劣，加上当时使用的是 C-47、DC-3、C-46 等机型，其飞行高度只能达到5000米左右，因此有时不得不在峰谷之间飞行穿越，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我们节目中之前提到的传奇机长潘国定，就曾驾驶飞机飞越过这条生死航线，他的事迹也为世人所惊叹。 由于驼峰航线上山高谷深，天气瞬息万变，遇到雷暴或低温天气，飞机既不能爬升又不能绕飞，只能铤而走险。航线中途没有备降机场，遇到机械故障等紧急情况，只能气急跳伞。下面是深山老林，渺无人烟，即便跳下去也是凶多吉少。广大飞行人员为了战胜法西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全天出动50多架飞机在这条航线上飞行。1945年9月，不畏牺牲的飞行员从印度空运7.8万吨军用物资到昆明等地，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然而飞机遇难的数量是惊人的，据统计有近5000架飞机遇难，至今仍有1500多名反法西斯勇士长眠在这深山幽谷之中。 而潘国定作为中航的一名优秀驾驶员，凭借他的精湛飞行技术和一颗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心，无所畏惧地参加了驼峰航线的飞行，共安全飞行500多次往返航程，为支援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上世纪50年代，潘国定作为一名飞行技术精湛的驾驶员，一直活跃在新中国航空的舞台上，我国多条航线的开辟都离不开他的身影。 如果说潘国定这样的机长是飞机的领航员，那么一位位甘愿为人民服务的空姐就是当之无愧的驻航者。正是他们之间的默契配合，才使得一次次航线在蓝天中完美划过。 说到飞机的颠簸，18姐妹当中感受最深的恐怕是孔宪芳。她在18姐妹中年龄最小，因此被其他的姐妹称为妖妹儿。这妖妹儿孔宪芳天生就晕机，提到自己第一次登机的情形，她是永生难忘。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谁踩碎夜幕爬上来？